field trip， 又影警察帶嚟，如果自己咁落去咧，你會驚嘅。你見到唐人街嗰啲人，嗰啲吸毒嘅係點㗎啦？你咪話俾佢聽，嗱，依啲吸毒，你將來如果吸咗毒咧，就會變係咁㗎啦。真係有啲廿歲到嘅就好陰功。你睇下嗰啲 intersection 嗰啲人吸錢嗰啲，好陰功。你睇下佢哋嗰啲樣，行企唔直嘅，牙就冇曬㗎啦。OK， 咁你落去 field trip 俾佢睇下。OK， 由市長帶動叫警察局，你嗰啲咩公共關係組俾個 field trip 佢落去，講完之後嗱唔信啊嘛。OK， 我帶你落去睇下。你食完之後就係咁噶啦，你睇佢哋驚唔驚？佢哋就驚啦。 哦， 你講乜都冇用 ，OK？ 真係㗎，你講乜嘢都冇用嘅。OK， 我講係咁多啦。 好，多謝楊生，我就再聽下林生嘅意見先嚇。林生你好， 啊，你哋好啊。 係。 呢個國家個啲吸毒嘅態度咧，可以講得就真係冇辦法啦。我認為咧，嗱，你睇下嗰啲政客出嚟競選，嗱，你唔好理市選好。省選就好，你夠膽質問佢個專類問題？我想知道下你閣下對毒品嘅睇法，係咪反對毒品咧？佢曖昧到唔使講啊，佢絕對不會正面答覆你。呢、這個就係政治正確，真真正正，好似而家中央政府一樣，佢嘅矛頭對住中國大陸政府。總之咧，中國嘅嘢咧。就對佢係唔妥當嘅，個個政客如果參政咧，都係講兩三聲咧，都係中國唔妥當，啊有問題對我哋國家。好啦，講翻轉頭啦嚇，因為點解我咁悲觀睇呢個國家咧，就係由於政客係鼓吹吸毒，由中央政府打落省政府、市政府，你話如果？我話而家温哥華市政府都幾好啊，喺未好當中，你知唔知佢點啊？亦係有間大麻係大麻嘅商店，佢真係正啲所謂都未開手啦，佢就發牌啦，發咗牌了。你諗下啦，咁政客根本就係咩？蘑菇店嗰啲毒蘑菇啊，都整多整多係吸毒嘅，嚇、啊、都有毒嘅。咁你諗下呢啲咁嘅愛好，係加拿大人嗰嗰個日常生活嘅愛好。而你哋做傳媒人咧，就將毒、藥毒、濫藥、濫毒，有冇咁講啊？濫藥，哇！我林生每日聽你哋新聞，我都暈啊，因為點解？根本你哋冇一個真正正好識講到係毒啊，係一話係藥。你諗呢個社會混混噩噩咁樣，錯嘅就啱嘅，啱嘅錯嘅。總之就最慘咧，連一個一啲醫療人員都係嗌埋去，係咪？好似呢個護士咁樣，佢都反對省政府。禁止立例禁止啲人周街吸毒，嚇、啊！真係煙仔都唔准你食啦，係咪先咧？你諗下，呢、這個國家呢啲人，儲積喺呢度呢一代人嘅質素係幾低先得嘅？你根本冇得講。你唔係話呢個國家啊，個個人有手機啊，哇，好威啦！因為點解咧？科技達到個。巔峰狀態啊！你人數人嘅質素低啊嘛，冇得傾咯。咁啊，仲有你哋教育嗰個問題咧，好正確，但係正確當中用處唔多。因為點解？而家我啱啱聽你新聞報導咧，就省政府話設立好多個床位，係點啊？安置啲年青人，大選嚟啦嘛，安置啲年青人吸毒嗰啲，佢從來講曬你報導曬新聞啊！佢都唔會講到話點樣去將呢班年青人戒毒，只係俾個好環境佢哋有食有住。你聽到都驚啊！我以一個納税人身份啊，嚟咗咁多年，年納呢啲咁嘅冤枉税啊，我無能為力。我如果係有辦法，當中講一聲，就係呢個國家啲政客一定有咩啊？有問責要。你 你上台嘅时候咧，我选你嘅时候，你话反对毒品嘅。嗱，我而家又放长双眼睇下今年嘅大选，如果系保守党当政嘅话咧，佢就噏啊噏咗啦。我哋对大麻唔系对毒品咧系严厉嘅，将会删呢个毒品注射屋嘅。如果佢做嘅话咧，我乜都得。上咗台就我讲嘅唔多啦。 好多谢你。我相信林生所指的就是出年的聯邦大選、今年就是個省選來的。Rick， 你對於剛才兩位聽眾的講法有什麼回應呢？ 因為剛才是不是林生說的，就是關於一個最近上個禮拜，就是BC 省高等法院就是說政府無權來到立多些例來到等啲人唔可以譬如喺公共地方啊，同埋喺啲近住啲公園啊、海灘啊、啲巴士站嗰度有阻嚟到吸毒咁樣啦。咁呢個就係、是、當然就算政府嚟講呢個司法部長呢、這個省司法部長 Farnsworth 都佢都唔係話咁同意呢樣嘢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嗰、那個法官咧就話，因為呢個違反憲 違憲 呢個問題， 人權啊，佢嗰個行動自由啊，係 冇錯。呢個就有啲問題，因為你如果譬如如果你食，其實普通食煙係你啲而家有個每個城市都有個 限制， 你唔可以喺譬如部門口之前嗰幾公尺嚟到食咁樣，咁你咪好似反而。食啲吸毒嘅仲係有啲多啲選擇咧，咁呢個就是一個好即係比較大嘅問題啦。咁我諗希望今呢單嘢咧就由係省政府啦，省政府嚟到再睇下有咩可以喺度做等即係啲吸毒嘅人咧就唔可以周圍去，同埋特別喺啲即係緊啲細路仔啊嗰啲咁嘅地方。 咁而家 Hubert， 你對於頭先兩位聽眾嘅講法，你有咩回應咧？咦 ，Hubert 收唔到添。Hubert， 係 對於 阿楊生，佢講過阿楊生，佢話咧帶啲學生啊，仲帶啲學生去睇嗰啲咁嘅吸毒者嗰個情況啊。咁其實呢樣嘢更加冇可能，因為我哋嘅政客咧就諗緊住話，睇啲吸毒者佢濫藥者有啲佢嘅尊嚴啊，我哋要即係關顧到佢嘅尊心啊。我唔可以去即係令到佢覺得自己係被標籤啊！咁你仲揾啲人去睇佢，根本就冇可能。 侵犯人權添啊！ 呢樣嘢冇可能，啲先生咧都唔會同你咁做。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林生所講大部分咧，我係同意而家我哋嘅政府又好，我哋嘅人，即係啲政客嘅質素啊，政治人物嘅質素咧，其實係我唔可以話佢唔好啊，又話同我哋嗰個三觀同埋我哋嘅價值觀咧係唔同嘅。他們不同了，即是他們覺得說、這件事我第一他們為了要選票說要講人權，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我們應該是用我們的投票權，在今次兩次這個即是兩個事件，一個台灣高雄市長，一個烈士民主會這兩件事件，我們華裔的力量可以騷擾出來，在這次呢在未來的審選呢，我們要看清楚我們省級政府 的候選人或者兩個政黨三個政黨，他們的政綱是什麼東西，我們去選他們的就是對認為我們對的政綱的政黨的或者候選人呢，那個 concept 呢是我們去選他出來呢，讓他為我們去做事，如果不是我們他們在這裡講是沒用的。 好，我們先聽新聞報道，回來再聽廖先生的 喂，是我啊，只在 beat 一聲之後留下口信。 喂，我啊，我是未来的你啊，好想跟你说多谢你接种了 HPV 疫苗，这样就帮助我们预防几种癌症，所以很感激你，那你多谢我们定是多谢自己，没所谓啦，做啱就得咯。 HPV 疫苗安全有效，合资格的青少年都可以免费接种，详情请浏览 healthlinkbc.ca/HPV。 以上资讯是由卑诗省政府提供。 明报星期六周刊近期热门话题，春假就到啦。有本地医生提醒，想出去玩的家庭要做好准备工作，记得打疫苗同带蚊拍水，仲有教用正确步骤护理伤口，避免感染食肉菌等细菌。详情请睇今期明报星期六周刊啦。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嘅金鱼二月蔡精华茶市点心质优美味，早茶一至五十一点前八折优惠，星期六日九折。 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以超值价发售，欢迎预订。 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寿筵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278600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林太隆重推介由名发展商 Anthem 精心打造，位于本拿比 Metro Town 嘅 Evos 发展项目， 可步行至铁道镇商场、天车站及 Bonsa 社区中心。 Evos 共34层高，218个单位，超过15000只娱乐配套设施， 由开放式至三房单位，价钱只系由50余万起，其中100套单位更低于73万。 快啲揾 Winnie 林太预约参观，电话604-8138-111 8138-111。 准备对时啦， 下午5点， 搞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1小时，即系2点变3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正使用一项新嘅技术，凭识别车牌咧以追踪违规嘅行为。咁骑警使用一种红外线摄影机识别车牌，即使喺低能见度之下、灯光强烈或者有泥土遮挡嘅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识别到车牌，并从呢个车牌里面获取车主是否有买保险、是否有驾驶执照，或者司机是否被通缉或者处于保释期间等嘅资料。呢个技术每个钟头可以读取3000个嘅车牌。自2022年起，保險公司取消車主必須每年在車牌上張貼代表有車保的貼紙之後，警方發現沒有買車保險的汽車大幅增加。溫哥華島騎警發出警告，在 Comos Valley 以及 Campbell River 地區有賊人爆竊亞裔商戶東主的住宅。 Campbell River 騎警在聲明中表示，懷疑賊人以 GPS 定位器追蹤目標人物的汽車，知道對方不在家。聲明說，有重要資料顯示這些賊人可能是有組織犯罪集團，針對亞裔商人犯案。過去10日一共發生5宗的同類事件，其中2宗在 Campbell River 發生，3宗在 Comos Valley 發生，被爆竊的房屋全部都是亞裔小商戶的住宅。不過騎警說，沒有證據顯示案件涉及族裔仇恨。騎警呼籲區內的居民要提防，並要舉報任何的可疑活動。省政府公布，透過新增的28個護理床位，在溫哥華無家可歸、面對精神健康及吸引挑戰的年輕人，將要獲取更好的照顧和支援。劉丹明報導。 省精神健康及吸引廳長 Jennifer Wesley 韋瑞珍星期五表示，作為青少年精神健康及吸引支援的最大規模擴展計劃，28個新的青少年社區護理床位將成為溫哥華 Covenant House 一個新計劃的部分項目，以協助16歲至24歲嘅無家可歸年輕人。 We are really in the midst of one of the largest expansions of supports for child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s care. We're supporting here a new low barrier program for young people aged 16 to 24 right here at Covenant House. We will be funding 28 new youth community care beds for the new. 韋瑞珍稱，面對精神健康與濫藥挑戰的高風險兒童及青少年，需要一個安全及支援性的居住場所，並為他們提供開始復康的所需護理。他說，溫哥華 Covenant House 的新庇護所計劃可確保更多年輕人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棲身，並獲穩定與所需的治療，為他們的生活鋪平更好的道路。除18張新床位外，另會聘入33名新的全職員工來支持計劃，例如青年工作者、支援員工、一名社工及一名輔導員。青少年可以自行推薦或由服務提供者推薦，其中5張床位專用於急症室的轉介個案。 省府强调，该类社区支援床位系为高风险年轻人提供嘅低门槛床位，为面对严重药物使用挑战、未经诊断或未经治疗并有精神健康问题嘅年轻人提供全方位护理。新嘅庇护所计划喺今年6月执行，系温哥华 Community House 提供嘅最低门槛护理计划，有助填补专门为无家可归年轻人嘅支援缺口。计划目的是为存在严重滥药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年轻人提供稳定及适合他们的复康途径机会，其中可能包括更全面的精神健康与吸引护理以及稳定的住房与社会支援。此外，参与庇护所计划的年轻人更可从 Convent House 的其他资源受惠，包括为青少年度身订造的吸引治疗支援、每星期七日的膳食以及使用电脑、健身房、音乐室与健康室等设施。据去年全省无家可归者的统计显示，8%的无家可归者年龄在25岁以下。报告更发现，在4800多人中，近一半人在青少年时期已经首次经历无家可归。省府将未来2年投资约500万嚟营运庇护所计划。AM1320华侨之声记者刘德明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表示，正监察极端分子计划短期内袭击莫斯科大型集会的报告，更加要求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避免出席大型的集会。而联邦政府回应美国向当地发出恐怖主义风险的警告。全球事务部在网站更新对俄罗斯的旅游警示页面，并修改声明，建议在莫斯科的加拿大国民避免出席大型的集会，在公共场所时要注意周边环境以及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消息。全球事务部表示，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全面冲突已经持续2年，已经建议国民避免前往俄罗斯，后果包括可能面对部分军事部署、金融交易的限制以及航班选择持续减少等。另外，如果身在俄罗斯，应该在仍然有商业航班的时候离开，如果要留在俄罗斯，应该要保持低调。持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加拿大国民也都可能会被军方强制征召服役。国际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发表国情之文，指出美国的复苏正在建立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又连番批评前任的特朗普指他没有履行总统的最基本责任。而在外交方面，拜登重申不会寻求与中国冲突，只是想竞争。讲到以巴冲突，他就宣布已经指示美军在加沙沿岸设立运送人道物资的临时港口，他又强调美国不会不顾乌克兰而去。中港台方面，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约同法方的牵头人、经济财政及工业以及数字主权部部长纳梅尔举行视像通话，就双方关切同中法经济财金对话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法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经济财金对话，深化拓展汽车、航空、电信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法经贸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而纳梅尔就说，法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为法中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能。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黎千美厨房日日有优惠， 最新推出闲日早午市，一款粥加一款肠粉，虾饼或糯米鸡只系13.5，外卖堂食都得。 闲日4点前精选火锅套餐，只系23.99，假期除外。 千美厨房逢礼拜二晚市打边炉，65岁以上老友记只系19.99。 逢礼拜四就有家庭日，一家人只要有一位系65岁或以上，成张单8折。 千美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时事风云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节目主持黄嘉文。 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林宇良先生，而电话旁边是有姚崇英先生的。而另外我有在个电话线上面是有 Thomas， 就是梁伟慈先生。而梁偉慈先生咧就係、是、我哋嘅防止濫藥 濫讀關注組的組員來的。那啊 Thomas 歡迎你的打電話來。 多謝你黃金。 是，我就首第一個問題問你呢，就點解我哋今次呢係防止濫讀關注組呢發起一個嘅簽名運動呢？ 我諗就咁樣嘅，即係講返我哋2017年前身嘅時候呢，其實就係因為就嗰個大麻嗰個嘅非刑事化啦，我哋開始做一年前嘅嘢。咁而近期呢，近呢兩年我哋都睇到呢，其實個專注點應該稍微修改，因為毒品的問題確實是影響更大，而且個問題 更需要。又因應剛剛烈士文最近就因為那個自殺屋的問題引起很多市民的關注，需要做的我想是很多的。第一點，我們覺得呢，即我們如果能夠令到少些人開始用毒品，這個對無論短期長遠都是很重要。而即我們大家關心的在學的學生來說呢，應該是即係急不容緩啦，所以我哋就即係發起呢一個運動咧，就希望所有學生都知道毒品嘅禍害，同埋點樣令到佢哋咧培養開始一個咧無毒嗰個嘅生活啊。咁所以我哋就發起呢一個嘅簽名運動，作為即係第一波我哋即係想做嘅嘢嚇嘅開始。 嗱，咁其實過去嚟講咧，喺學校方面咧都有一個叫 DARE program 啦 ，DARE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啦。咁但係點解佢哋要有咁嘅 program？有冇繼續做咧？ 嗱，呢個咧其實點解咧？要問翻教育局先知。咁而最即係我哋都好驚奇，起初發現嘅時候，同埋都好 concern 就喺列志文以前咧，我哋知道就學校所有學校都有教呢個嘅課程嘅。咁但係到舊年咧，就得十幾間學校，即係大概三分一到學校教學生。咁呢個以毒品嘅問題越嚟越嚴重，而政府嘅所有部門三級政府都講咗好耐呢個嘅問題嘅嚴重性，點解反而我哋倒退呢？其實應該係叫翻轉加強噶嘛，所以個問題先問翻可能係教育局每一個學校嚇，咁但係無論佢嘅回答係點，我覺得因為呢個係一個強制性嘅，或者係應該必修科目嘅，我覺得係無庸置疑噶。要翻轉應該再睇落去咧，係點樣再加強？因為以前嘅情況冇咁嚴重啊嘛，啲毒品嗰個禍害亦都冇而家咁大。就即係呢個就無論佢點個解釋，我覺得就應該都係得一條路嘅啫。你係要加強，而且以前係五年班、六年班教，而家中學我哋嘅建議都應該再嚟一個嘅加強版俾佢哋。 嗱，當然我哋知道咧，若果係預防係勝於治療嘅啦，呢個大家都係一個係 common sense 嚟嘅啦，呢個嘅普通常識嚟嘅啦。咁但係點解嚟講，我哋要花咁大嘅氣力，先能夠希望我哋政府咧係做一啲預防措施？咁究竟係咪你會唔會覺得而家我哋目前嗰、那個三級政府裏面咧，係始終咧都係對於一個毒品嗰個觀點係同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係唔同咧？ 嗱，你頭先講嘅其實應該係講得好啱嘅，呢、這個好似係 common sense， 但又好似我哋睇到大家嘅 common sense 嗰個 sense 係未必相同。咁、我諗我哋嗰個就。我哋同意咧，其他方面治療啊，嗰啲咧都係需要，但係就唔可能係減輕咗預防嗰度嚇，即係好啲人，因為特別個數字而家睇到上升得最大嘅，其實咧就係青少年呢一撮人，而應該數字講咧有九成嘅人咧，其實25歲或者以下咧就頭一次嘗試啲即係呢啲嘅現正毒品又好啊，黑質又好，咁如果我哋喺嗰度切咗，其實以後個問題應該就會減少咗㗎啦，所以政府點解咧？其實真係要問佢哋，但係我諗好人睇落去咧，好清楚就係冇理由嘅。我哋一定要喺預防嗰度而唔係話啲人跌咗落個火海嗰度，而家先喺度講點救佢而唔理飲得啲人跌落去嚇。呢個絕對係即係邏輯上邊點都講唔通嘅。 咁啊，真係好好嘅例子喎！即係當嗰啲係沉淪於個毒海裏邊咧。那個政府就只係諗住點樣抌個水泡俾你嘅啫，唔係諗埋， 冇錯， 唔係諗埋點樣將佢拉上岸，咁啊可以係得到安全，唔再跌落水喎。 係啊，你講得啱啊！嗱，第一咧，個水泡就救唔到佢嘅，不過令佢唔好咁即係即刻死咗。咁我哋都冇反對你要拋水泡，但係你一定要扯佢上。但係更加緊要，你點樣令到少啲人跌咗落去啊嘛？你而家你完全冇去大聲疾呼話俾。啲係嘛？所有人聽嗰度係危險，呢樣嘢唔好試。調翻轉嗰啲名詞， 話係 leisure 啊、消閒式啊，話係安全啊，咁會唔會係誤導咗大家覺得跌落去唔怕嘅？我有人拋水泡俾你嘅咧，係咪？ 咁其實我亦都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啲橋咧嚇，好多人係喺個橋上面自殺嘅。咁好多時咧，政府咧就大費周章咧，要將啲橋嚟加高佢嘅，等到防止人自殺。 冇錯， 咁但係到毒品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明知死咗一條嘅話，都仍然咧係容許啲人咁樣跳落去啊。咁啊，似乎真係有點難過喎。嗱，我哋而家做咗咁多嘢啊，咁你希望我哋廣大嘅聽眾做啲乜嘢嘢咧？ 或者我再覺得我哋嗱，其實呢個簽名運動係第一步嘅啫，跟住我哋就會聯絡有關嘅單位，要去真係實施呢個係所有學生都要修讀嘅課程，而且係要頭先講加強版，小學讀一次，中學讀一次。第二咧，我哋其實亦都應該再檢視去教嘅嘢夠唔夠，但係佢唔係必修科嘅，其實講第二步嚟，好似個作用大。咁市民可以做咩咧？由嗰個注射屋，我諗大家睇得到咧。多啲人去有呢個要求咧，其實係有一個作用嘅嚇。咁、我哋而家大概睇咧，我哋應該有7000名個嘅簽名啦。咁應該個數目係應該大大增加。同埋我想補充一點咧，我哋雖然咧我哋發起嘅人比較多係烈士民，但係我哋要求係全散嘅，因為其實我哋大家左鄰右里，即係大家個關係咁密切，我哋亦都係關心，所以唔係話烈士民嘅居民可以簽嘅，我哋係全散，希望都有咁嘅實施嘅。所以希望大家咧，第一，你如果已經簽咗嘅，就話俾你親戚朋友聽，特別如果有啲住偏遠啲嘅，幫我哋宣傳出去呢一個嘅信息，咁令到咧，即係我哋唔係代表我哋烈士民嘅人，唔係代表我哋幾千個人，係真係好大部分人覺得都有呢個嘅需要，要求佢變為一個必修嘅科目，亦都希望學校咧，因為就算省府同意我哋嘅做法，係需要需要一個時間先係落法，但係學校係應該馬上就去睇下點樣全面嘅推行。 我咪先想講一講咧，就係其實依個係對於個毒品嘅關注咧，係唔局限於我哋華裔社區嘅。咁其實啊，整個加拿大咧，不同嘅族裔、不同嘅社區咧，其實都會有學者關注喎。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亦都唔係真係淨係推去華人嘅，譬如我哋試過搞一個記者招待會，其實都有非華華裔嘅媒體嚟嘅嚇。咁當然啦，各媒體點樣報導或者有冇報導咧，就即係只能夠佢哋自己個決定啦嚇。咁大家嘅反應有啲唔同。咁我哋私下我哋亦都有聯絡一啲非華裔嘅社群嚇，希望佢哋都喺嗰度，因為呢個應該係大家家長嚟講，大家市民都係關注嘅地方。咁其實再講多樣，我借你個櫃台，因為今晚其實我哋咧就係7:30咧喺一個網上嘅，因為都想家長多啲了解一下，其實係我哋用烈士民嘅例子呢一、這個咁樣嘅Dare program， 你頭先講嗰個變化係點樣樣嚇？咁、家長變咗睇得深刻啲啊！真係我哋不能再等啦，如果唔係佢可能佢哋會越嚟越退，而我哋要求嘅係調翻轉嚇，佢應該越嚟越加強。 咁啊，最後咧就想問一問阿 Thomas 啊，咁若嗰啲人係想支持咧你個簽名運動，佢哋可以去邊度簽名咧？ 嗱，佢可以咧，我哋而家用嘅平台咧就 change.org， 咁下邊咧佢哋一個 drug 之後咧就 drug free Canada 嚇，無毒嘅加拿大 drug D L U G 啦 ，free F R E E 啦，然後 Canada， 咁樣咧就上到我哋嗰個嘅簽名嗰度。咁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小部分嘅人咧，佢就唔用嗰啲即係網上嘅媒體簽名嘅。暫時我哋咧喺烈士民嘅中信中心咧，佢就可以去白宮時間星期二到星期五9:30到5:30可以上去簽名。我哋聯絡緊，希望可以喺本拿地咧都加設一點嚇，大家即係如果上網係真係最簡單嘅，但係如果有需要嘅想簽個實體嘅請願嘅，當然啦兩樣大家只可以做一樣，就唔好上完網又再去簽嚇，咁樣就變咗。數目又唔係嚇，即係大家可以揀當中一個方法嚟支持我哋。 咁而烈士民喺中信中心嘅地址喺邊度咧？ 烈士民中信中心咧，佢就係咧喺公眾市場2樓嘅嚇。咁大家去到中信市場2樓咧，佢嘅地址咧係啦，中信市場2樓23203公眾市場。 好係最後有冇咩補充咧？阿 Thomas。 最後我想補充咧就係咧嗱，我哋明白近期咧即係嗰個注射屋之後咧，就好多唔同嘅組織啊或者個人咧發起好多嘅運動，好多咧其實都係真係需要嘅。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咧 學生同埋即係我哋嘅細蚊仔咧，係即係好迫切性嘅。坦白講嚇，注射屋開唔開好重要嚇。個討論咧可以需要得個長啲嘅時間。但係話俾我哋啲學啲小朋友聽嗰樣嘢係點，幫佢哋建立一個咧無毒嗰個嘅心態，等於譬如佢去認識，當佢面對咁嘅試探嘅時候，佢哋其實唔想試，佢點樣去 say no 咧？點樣去應付咧？呢啲係刻不容緩，佢錯過咗，佢開始咗食之後，即係加好多倍嘅氣力咧，都未必做到咁嘅效果嘅。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關注其他嘅時候咧，呢、這個真係都不能不略，而呢個係影響到。個數字究竟會繼續升得幾大、啊、其實就喺呢一點度開始、啊、我哋係可以買舒緩啲啊，因為真係越嚟越再嚴重咧、啊。 好，Thomas 啊，多謝你嘅時間，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繼續做啊。亦都希望啊，各位聽眾咧，各位聽眾咧係書名支持啦，同埋將整個呢個信息咧係散佈喺你不同嘅親友方面啦。好，我哋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总代理日本乐星牌、日本风神牌、美国 Aroma、 加拿大 Infinity 和 Happy Bear， 又是澳洲 Breville 指定维修中心，专业技师修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原厂零部件，购买指定电器产品可免费延长保用期。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质量保证，又有专业员工详尽介绍各种电器用途，服务加拿大35年，获奖无数，是一间最值得信大嘅家电专门店，每年进口大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枫林国际现举行春季大减价，特价有最新运到嘅乐星牌吹风筒及电饭煲，法国 Mission 高温玻璃煲 ，Cushion Up 厨具套装，大特价当然唔少得王牌不锈钢蜂巢炒菜镬，同埋樱花牌抽油烟机，快啲嚟选购啦！ 枫林国际总店华富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a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映由陈友主演嘅温情电影《等一个拥抱》。故事讲述一个男人以前因为外遇而抛弃老婆同埋两个女，到老来患上认知障碍症后重遇两个女儿，女儿对佢恨之入骨，而佢自己反而乜嘢都唔记得啦。究竟女儿同爸爸嘅关系有冇可能再重建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杜鲁多同新民主党正合法化烈性毒品，更将毒品注射屋遍布整个加拿大。保守党党魁薄励治将禁止烈性毒品，并停止毒品注射屋运作。投票支持保守党，为遏止犯罪。这是加拿大保守党带俾你嘅信息。 时事风云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节目主持黄嘉文。 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林宇良先生，而电话旁边是有姚崇英先生的。咦，欧阳小姐等等，那我先听下欧阳小姐的电话先。欧阳小姐你好。 是主持好，两位嘉宾好。我 Thomas 是不是已经不是在电话 上 ?Offline 了的了。收了线的了。 我希望他仍有听，不过因为我的问题想问他。OK,我最主要呢就。即係當然，其實大家我哋華人都係對呢個吸毒係相當之反感嘅。但係咧，如果講起關於毒品嘅問題咧，我想要好清晰，我覺得呢個一定要好清晰。首先，阿 Thomas 頭先佢話佢自己嗰、那個Change.org 咧，佢都係佢嗰個都係 Stroke 叫 Drug Free 嘅 Canada。 嗯。 Drug D R U G。 係。 我哋加拿大呢個政府係點樣 interpret drug 呢個字啊？ 本身嚟講咧，藥物就係藥物啦。佢哋當佢就算係毒品，是海洛因都係藥物啦嚇。 係啦，主持就講得啱啦。Drug 咧喺加拿大嚟講咧，其實叫藥物啊嘛。藥物咧係包括有呢、這個尼古丁啊、alcohol 啊，有啲 cosmetic 嘅嘢啊、大麻啊，即係對你個身體係有一啲嘅壓抑性嘅一啲嘅作用嘅嘢啊嘛。Drug 咧係中文咧係叫做藥物啊嘛。但是呢我哋頭先不停我哋用嘅中文字呢都係話乜嘢呀毒品喎、哦。毒品喺英文唔係叫 drugs 㗎喎、哦。即係我哋如果自己華人呢都將毒品同即係成個政府佢用緊嗰樣嘢都係講緊 drugs。我哋呢就淨係 concentrate focus 喺一樣嘢嗰度就話嗰啲去吸大麻嗰啲人呢我哋係對錯招㗎喎、哦。 即係我哋係唔係用緊一個正確嘅方法嚟到政嚟到同政府去招啊？即係呢個，所以即係我點解要問呢、這個Thomas？ 佢自己嗰個咧都叫 drug free。咁咩叫 drug free 咧？係咪即係煙仔又唔可以有啦？所有藥物都唔可以有啦？喺呢個加拿大唔可以有藥物咧？我即係呢個係咪大家應該清楚先去理解？我哋華人所講嘅 drug 咧，即係其實就係、是。毒品啊嘛，系咪？咁唔系 drug 喎，大佬，我觉得呢样嘢，如果我哋自己都搞唔清楚，我哋点样同啲西人、同啲白人去讲，我哋嗰个概念系乜嘢嘢咧？呢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问阿 Thomas 嘅咧，就系、是、佢讲话小学嗰个 program， 可唔可以再讲一次个 program 个名 啊 ？DARE 系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DARE 最后嗰个系咩话 ？Drug Abuse。 Resistance， 對抗。 Restriction。 Education。 係。OK， 我想知道呢樣嘢，因為我都想同即係有啲 education 嗰啲人去講講，究竟點解個 program 會停咗？因為我自己亦都對呢方面唔點大認識，因為佢講緊嘅係小學啊嘛 ，elementary school 啫嘛，停咗嗰個係。咁所以呢個我想清楚啲知道啫。另外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家長咧，小學嘅家長咧係好。concern 係關於呢一方面嘅話咧，我係鼓勵你哋同你哋嘅校長講，直情 send email 俾佢 ，send 信俾佢，寫信俾佢，不停或者 from time to time 就啊點樣樣啊，有冇 follow up 啊？而家嗰啲咁嘅 course 有冇仲有冇繼續啊？我哋覺得好需要啊，咁樣樣，即係佢哋係可以利用一個途徑啦，去喺學校裏邊由校長嗰方面去了解到我哋家長嘅需要，然之後先再喺個教育局嗰度去做咯。啊，呢個我自己個人提議，唔該曬。 好，多謝你。你再聽下黃女士的電話，黃女士好。 係啊，幾位好、我對毒品咧係生活衝擊嘅。 嗯。 嗰陣時我哋中國俾呢啲毒品已經害死㗎啦，片面。但係佢而家呢個加拿大對質同埋嗰啲毒品咧，佢好混淆啊！即係冇錯係質同藥啲毒品。佢哋混淆咧，即系两方面可以用嘅，可以用嚟止痛，可以用嚟医学嘅，咁、但系佢毒品咧，佢哋有一个名叫做 narcotic 嘅喎，佢哋点解佢哋唔将佢讲为 narcotic 嚟讲，又要将佢用质嚟讲咧？质系可以止痛镇痛嘅。啲癌症病人咧係好需要佢嚟止痛嘅，但係你呢啲就係毒害嚟噶嘛，係毒嚟噶嘛。你不過我唔知點樣分佢哋點解唔分，但係你可以啲中國人嚟講咧，佢亦都係唔知點樣同你分呢樣嘢。既然間佢啲呢啲咁嘅白人都唔分呢啲啦，你中國人點樣分咧？我想希望睇下大家睇下點樣分清楚啦。同時，即係呢個咁樣嘅教育我哋啲小孩咧，係應該要嘅。咁耐以前都有啦，後來就冇。我應該繼續落去嘅。我記得我以前生活喺香港嘅時候咧，嗰啲毒品害好緊要嘅。佢哋我亦都唔係有錢人家出身，我亦都即係好體諒體驗到嗰啲窮人用藥嘅，佢唔係用藥，佢食鴉片嘅，真係哇身無四兩肉㗎，哎呀，即係嗰啲咁樣哇彎弓腰背嗰啲咁樣嘅咧，佢連擔挑擔啲嘢佢都冇力嘅。即係咧，同埋咧，我哋嗰陣時接觸到，即係都會聞到啲鴉片煙好難聞嘅。我哋唔會，哎呀，睇到啲人咁樣咧，我就覺得哇，啲人啊咁樣食煙都會嘅，咁樣諗法嘅。咁樣其實真係可行嘅。等佢睇下嗰啲喺城街嗰啲人係點樣，但係應該係。就有所嚇性嘅，但係又話實行唔到，咁樣咧，哎呀，咁你根本上佢嗰啲咁樣嘅語言方面啊，嗰啲咁樣嘅政策方面都冇一個實際嘅嚟。 好，多謝你嘅意見啊，黃老師，多謝曬。我哋聽新聞提要，翻嚟再聽劉生嘅電話。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温哥华车城兵甲五街电话604-875-832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明报星期六周刊近期热门话题，春假就到啦。有本地医生提醒，想出去玩嘅家庭要做好准备工作，记得打疫苗同带蚊拍水，仲有教用正确步骤护理伤口，避免感染食肉菌等细菌。详情请睇今期明报星期六周刊啦。 温哥华燕凤鸣粤剧团艺术总监应国凤连同香港名伶何伟玲及剧团本地资深名票，将于3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简米高霍氏剧院隆重上演任伯经典名剧《思考记》。 名曲名剧轻松笑皮有唱情，为戏迷带嚟一个心情轻松愉快嘅晚上，一齐嚟捧场咯！ 票价40、50、60， 购票查询604-764-8181，604-764-818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由列志文百家店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下午5:30。 刚才报时是由列志文百家店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找宜家。 移民法案第96、97特别准许所有在境内没有工签或者没有身份的人即日变成有身份。 咁都得？点样揾宜家移民？ 604-889-2213，列志文3号路4380号12050室，百家店烧腊铺对面。 哦，我即刻打604-889-2213，揾宜家移民预约攞翻个身份。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新闻提要。 是由飲茶食飯都咁賺的海日海鮮酒家贊助播出。 而家由秦興華報導呢節新聞提要。省王家琪竟在吸毒行動裏面發現被指為安全處方供應計劃裏面的毒品，省長尹大衛就話有關毒品並非嚟自處方藥物計劃。省長 David Eby 尹大衛表示，省政府正致力在下屆省議會會期推動解散溫哥華公園局，意味在下屆省選之後的秋季會期會處理。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發出警告，指極端分子可能在短期內襲擊莫斯科。在香港，23条立法草案正式刊憲，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已正式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開在立法會的審議程序。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海日反冬仗特别推出10多款由19.8起的时令小菜，好像慈明豉油鸡、包汁焗黑鱼头等酬谢顾客。 海日更天天有特价美食推介，好像红烧乳鸽，又有开瓶黄鳝饭、枝竹羊腩煲和多款特价套餐。 海日茶市星期一至六免茶和点心88折，11:30前埋单还有8折优惠。想抵食又多选择，打604-321-4448，俾明街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 特别推介全新 Hydra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 具超强丰盈及保水保湿效果，让肌肤水油均衡，平滑油润细致。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预约604-232-1010。3-6-6-8-8， 我想跟你讲，我几容易就可以帮你的加密货币投资升值10倍。 只要你俾我1000蚊，听日你嘅户口就有10000蚊。我仲答应你，嗰啲回报都唔会系真噶。当你想喺户口攞钱出嚟，我又有机会收到你1000蚊手续费，2000蚊入我袋，你实际斗零都冇。 骗局从来都唔会咁明显嘅。请浏览卑斯证监会 cryptoscams.ca 学习如何拆解加密货币骗局，以防万一。 时事风云， 节目主持王嘉文。 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林宇良先生，而电话旁边是有姚崇英先生的。刚才欧阳女士就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咦，我们在在英文方面呢 ，drug 咧，我哋就係指一個藥物啦。但係點解我哋華裔方面呢就猛咁用個毒品嘅字眼咧？咁其實我哋可以好簡單咁講咧，就係 drug 冇錯係一個藥物嚟嘅。咁但係凡真喺我哋喺個華人社會裏面咧，對於身體有害嘅嘢咧，我哋都叫一個毒品嚟嘅，一個毒物嚟嘅。即係對於自己某一個有一個好嘅影響嘅嘢咧，其實我哋真係叫做毒㗎啦。你有時嚟講下。突然之間你吃錯了東西的時候，我們都叫做中毒，這一方面都是我們用這樣的方法講的。而剛才黃女士也說到，就說如果我們講毒品，為什麼不說narcotic 那些，其實 narcotic 只是毒品的其中一樣東西，是鴉片煙，其他的就不同品種的毒品，芬太尼、冰毒，其實就林林種種的。不過我們為什麼要用一個另一個名詞比較實際一點，其實我都贊成歐陽小姐的講法，就是怎樣呢，就是叫做是濫藥啦。濫藥呢就是 drug abuse， 就是我們濫藥是非常之非常之是嚴重的問題的。而是最重要的最嚴重的問題呢，就是 addictive， 就是一個是叫做是吸引性的毒品呢，令人上癮的東西呢，令到我們不能自拔呢，這個就正正呢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呢就覺得是一個毒品來的，因為你不可能呢就自己可以救到自己的情況。那我又想聽下劉先生的意見先。劉先生你好。 Hello， 是劉先生請講。 你好，我很贊成主持你說的。毒品呢就是說一些會上癮的東西，你會越吃一定要越吃越多的，你不斷去追求一個更加高的 high 的，咁嗰啲就為之毒品。咁其實都唔使點樣話去分啲咩啦。嗱，以前呢個衛生部呢就有所謂 illicit drugs， 即係話咁嗰啲呢就係係受管制嘅，而啲人濫用佢就為之 illicit。而家就改得更加温柔啦，個字呢就叫 uncontrolled prescription。咁直情話佢係處方藥品添。咁政府咧實在咧，尤其是我哋嘅 health department 咧，不斷將呢啲嘅名詞嚟混淆。其實我哋心目中好清楚嘅啫，上癮嘅嘢、影響你神經嘅嘢、令到你神經錯亂嘅嘢，或者令到你意志低迷嘅嘢，都為之毒品啦。乜嘢啊？好簡單，鴉片呢啲我哋冚唪唥都知嘅，需唔需要更加去吹毛求疵咧？唔需要嘅。毒品就有禍害嘅，令你上癮嘅嘢。咁而家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咁其實櫃台呢可以做好多嘢嘅。咁第一，我好欣賞你哋特別呢個禮拜五嘅時事風雲呢，時常請一啲反毒品嘅嘉賓上嚟訪問下佢呀，講下毒品嘅禍害呀，咁人人都聽到囉。你因為華僑之聲好有影響力㗎。咁我舉一個反例呢，另外嗰個台呢就成日請啲人話呢，居然有個嘉賓主持話：唉，做安全之足100%100%有效嘅，救返30000多人條嘅性命。喂，啲數字係咪都係假嘅？居然可以喺嗰個台咁樣講。喂，我哋唐人都係咁樣講嘅時候就慘啦，加拿大仲有咩希望呀？仲有咩曙光呀？咁因為我就貴台第一步呢，你已經做到啦。你已經請緊一些人真的很關注這個毒品的問題，也很關注我們小朋友的前途 的人上來，好像正話 Thomas， 我很欣賞他，敬佩他。那麼更加可以做些什麼呢？喂，你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些兒童節目呢？譬如整一個節目叫做無毒人生，優質生活，有些對白講下俾啲細蚊仔嘅話，你去 party 咧，你就人哋拍煙仔，你就唔好拍啦，等等 怎樣去 say no 啊等等，用話劇的形式講出來啊，很多商戶會贊助你們的。嗱，我就一定捧呢啲商户嘅。如果有啲商户赞助啲咁嘅节目咧，我一定帮衬佢哋噶，啊，尽心尽力嘅去支持佢哋嘅。嗱，咁呢啲做到啊，你哋以前都做过噶啦，嗰几集唔够，应该恒久嘅做，啊，多啲噶，讲啲咁嘅节目嘅咧，我哋就会更加咧继续去支持华侨之声。咁好多谢你，因为亦都希望你喺电台推动下啦。啊，好容易教导啲细蚊仔噶咋？你哋个电台咁广泛嘅，咁多人听嘅，咁你就讲呢啲嘢，俾呢啲咁嘅资讯出嚟咧，我就非常感激你哋啦。 好， okay， 多谢刘生嘅意见。 多谢啊。 阿 Hubert， 对于几位听众嘅意见，你有咩睇法 ？Hubert， 首先好多谢阿刘生嘅精辟嘅见解啦，即系佢分析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我觉得就系话佢教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都系讲嗰句啦，就系话如果我哋呢啲作为温哥华、BC 省或者加拿大嘅公民市民咧，我哋喺未来嘅日子，我哋唔好再沉默啦。我哋应该要咧运用我哋嘅投票权力咧，系去选出你认为嗰啲政纲是適合我們要做的，我們要想做的事情選舉出來。現在整個政黨，他們的政綱是做些什麼事，過去做些什麼事，將來呢他們現在的政綱在將來做些什麼事，我們去多些 去聆聽他，多些去了解他，那我們可以做一個決定，在下一屆的省選我們要等先一個政黨出來，這個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那幾位政綱所說的都，我覺得是說在毒品的教育这一方面呢，小学生、中学生是需要这些教育的。咁阿刘生，我有少少不同意咗讲咩，就系话，如果我哋华侨之声唔系话唔同意啊，即系有嗰个难度咧，就系话我哋做啲儿童节目去教啲儿童，如果我哋用中文去教咧，系唔系好掂嘅，因为啲细路仔咧系而家你想去教佢中文咧都几难嘅，个个都唔想学中文噶啦。咁所以點樣我哋要點樣去做啲節目係用中文節目咧，就比較困難啲咯。我個人覺得未必唔知啱唔啱啊，革命。你個意見 係？我哋可以係教育啲家長都得嘅。點樣係做一個比較活動啲嘅方式咧？係點樣係教啲家長教啲小朋友咯？ 啊 ，OK， 好，我想聽阿宇良兄嘅意見啦。 係啊，頭先即係我哋都提過呢個 DARE 呢個 program 啦，DARE 啦。啊，點解而家即係啲學校唔進行咧？咁樣就有當我睇一個 article 咧，就話有好多即係研究出嚟咧，佢哋就話呢個 dare 就唔係太大作用，冇乜用，係啦。你咁咪即係我唔知嗰個啲報告係即係佢哋 base on 乜嘢嚟到呢個結論啦。 嗱，base on 我相信嘅結論咧，就係話喺好多時咧，就因為嗰個年青人咧，就根本就唔聽你老人家所講嘅説話啦。 嚇，冇錯，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要咧，就係點樣嚟到先可以同啲年輕人嚟到溝通到咧，咁樣嚇，即係可能要即係經過啲平台嘅方面啊，或者係如果你哋玩上網 games 嘅話，由玩 games 嗰度部分嚟到做啲廣告嚟到等啲年輕人嚟到聽咁樣，但係我哋冇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又係有一個 data 俾大家分享，就係十歲至十八歲，即係青少年呢個 group 啦，呢個 group 咧，死亡嘅原因咧，最大死亡原因係乜嘢咧？係藥，就係藥失吸毒過量啦。 Overdose 啊，就2022年呢個就 BC 就又係36個青少年就係因為吸毒過量嚟到死嘅，就比起自殺啊、車禍啊、cancer 嗰啲咧都多嘅，但係最多就係呢個 drug overdose， 所以係呢個大問題啦。咁我哋講開即係教育嗰方面，咁當然希望即係經過啲簽名運動啊，同埋同啲市員啊、省員啊嗰啲三個政府嚟到傾咧，就都有機會喺學校嚟到做一個教育嘅課程啦。但係呢樣嘢咧，就可能要幾年之後先至嚟到進行到啦。In the meantime， 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咧，我哋做家長咧，應該自己同啲自己細路仔咧嚟到講吸毒呢樣嘢，因為 我覺得唔可以唔講嘅呢樣嘢，因為如果你唔講，但係冇唔係表示你細路仔唔知道或者唔會做呢樣嘢噶嘛？佢可以上網或者同其他啲小朋友咁樣。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做家長多啲資料嚟到點樣嚟到同啲小朋友嚟到溝通，點樣嚟到即係說服佢哋，最好嘅當然唔吸毒呢樣嘢啦。咁即係要做家長要做都幾大部分嘅責任啊。 咁其實喺個 Dear 嘅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啲人咧抨擊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咧喺呢啲咁嘅課程裏面咧，我佢哋只係聽到咧就係話叫你猛咁嘅，唔好吸毒啊，唔好用呢啲濫用藥物啦、啊。但係咧就好多時咧就有啲錯誤嘅消息咧、信息咧就俾咗呢個年青人啦，俾咗佢錯誤嘅時候咧，佢就覺得你講嘅嘢都不盡不實，咁所以咧啲人啲細路啲年青人咧就唔去跟你去做啊。佢哋講有咩資料不盡不實呢？咁佢話：你話呢啲咁嘅藥物啊，係唔係真係喺後巷買到嘅？你可能喺使用喺用嗰啲止痛劑啊，或者處方藥物裏面咧，你不知不覺咧已經係吸收咗呢啲咁嘅藥力啊，咁令到你咧係沉淪嘅。咁所以佢哋咧就話：你哋淨係講一遍唔講另一遍咧，就係唔啱喎。咁啊，阿 Hubert 呢個講法又覺得點咧？ 咁其實我覺得就係、是。我哋嘅即係教育嗰方面應該係我同意你嘅講法啦。咁我亦都想其實頭先我要補充一啲嘢，就講關於阿 Thomas 嘅頭先嗰個佢嗰個 petition 啦，即係嗰個 簽名運動啊。 我一個提議咧，就係話我希望可以同佢接觸到咧，就係因為我喺唐人街，我即係做咗義工幾十年啦。咁其實唐人街有一個好大嘅力量，就係、是、有好多社團。咁每個社團入面咧，就有啲有幾百人，有啲幾千人，有啲一千幾百人。咁如果其中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即係對於即係語文上咧，都係英文係唔係咁叻啊咁。但如果佢有實體嘅有中英文版嘅，即係呢個 petition 俾出嚟咧，就可以咧，我可以同佢即係大家聯絡咗之後咧，我可以介紹佢去俾嗰啲團體啊，等啲團體咧可以發動咗出嚟咧。是去簽名運動，因為如果簽名運動，如果你一萬幾千人咧，政府係唔會聽你嘅，覺得即係力量唔夠啊。如果你有五六萬人啊、四五萬人簽名去俾呢啲咁嘅三級政府睇咧，就話喂，我哋整個社區、整個城市、整個省嘅市民，唔理佢華裔又好其他族裔都好啦，都即係覺得關注呢樣嘢要政府去做嘅話咧，力量即簽名的人越多，力量越大嘅，政府的政客咧聽你的機會就越高咯。 好，魏先生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啊！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马路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列治文越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北温越宝龙就在 Marine Drive 2070号，电话604985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5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理发线系由列治文福满楼海鲜酒家、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时事风云， 节目主持黄嘉文， 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而电话旁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嘅。咁其实喺毒品咧，我哋其实毒品啊、药品啊，其实都系最终讲一样嘢，就系对于我哋身体有害啦，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成长同埋前途咧，都有深远嘅影响啦。咁如果我哋学校能够喺及早咧，系教育到啲。啲學生咧係遠離毒品咧，其實一件係功德無量嘅。咁但係無奈咧，就我哋話我哋依度嘅教育嘅系統係成功而係失敗咧。咁若果喺某一方面咧，譬如係對於一個自由思想方面咧，其實呢一方面係成功嘅。咁但係對於我哋社會嘅建設啊，對於社會一個深遠嘅影響咧，就叫做失敗嘅。啊，點解話自由思想成功咧？而家有一新的一代嘅，甚至乎係無論喺學生又好，教師又好啦，佢哋係認同咗一樣嘢咧，就係話吸毒者係 是正常的，而你是若果你是覺得吸毒者不正常，就你是不正常的。這個這樣的話道理呢，似乎是說令我們都真的拗曬頭的了。而他們說我們知道呢，就是宣傳一個毒品禍害呢是一個正路，不過當他們宣傳的情況之下呢，是說是十分鐘的宣傳裡面呢，只是有可能是半分鐘呢，就是你們千萬不要碰毒品，跟著就教你怎樣吸毒。那變了這一方面呢，就似乎是說你究竟哪樣主是哪樣客呢。另外呢，就有些個案呢，就有一位少女呢，她是因為過量吸食過量毒品呢，而是令到自己生命呢就去到那個死亡邊緣，她最終是得莫救了。而她是她對於自己做的事她覺得有什麼好處呢，就說我會用餘下的時間呢，是怎樣是推動回教育的人怎樣用勒諾酮呢，是不至於去吸毒死亡。咁佢一仲甚至乎得到一個政府嘅資助咧，去做呢一樣嘢，就係話點樣去推廣用勒諾酮去解救佢哋啲人喺死亡嘅邊緣，亦都有。